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骆明熙是国相，他缺席早朝，自然会让朝臣疑惑。帝子元早已吩咐太医院进口，只让骆府递了折子入宫，告病在府休养。朝臣见宣王和摄政王都一脸冷静随和，自是猜不到骆明熙重病垂危。早朝无风无浪的结束，帝子元下朝后直入尚书房，韩烨果然在等着他。两人相顾无言，半晌还是韩烨先开的口。 昨晚守了一夜，你身子骨也差，我让御厨炖了参汤和小米粥，你先吃点东西暖暖胃。 帝子元亦觉得疲倦，点了点头。韩烨话音还未落，伶俐的吉利已经让人端了吃食进来。进了食，帝子元脸色才红润了些，韩烨松了口气，心底稍稍宽慰了些许。 昨晚我召了刘院长入宫，他说明熙 他那病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，当年顾祖母也束手无策，只说不可费神，要多休养，否则会有早夭之象。 弟子元放下羹勺，摆了摆手，极力麻溜地撤下了食盒。他神情严肃，韩烨亦认真地看向他。他知道弟子元下朝后直入尚书房，而不是回洛府照料洛明熙，定是有话要说，亦或者他已经做了决定。 我一直知道他的身体不太好，但是那些年帝家只剩我一个人，帝家缺不了他，我也缺不了他，他就像我的兄长一样，有他在，我就有主心骨。当年是他冒着杀头的危险让帝承恩欢我入了泰山，这十年也是他替我召集帝家旧部选才任贤，他在我身后做了所有我不能做的事，让我毫无后顾之忧地重回帝都。你失踪三年，我摄政于朝，内忧外患，若没有他费尽心神地帮我，朝堂未必会安稳，更何谈魏摄两国。如果没有骆明熙，就没有当年的任安乐，没有他，也没有现在的摄政王帝子元。骆家和明熙对于我们帝家和我都是恩重于泰山。 帝子元回忆着，背挺得笔直，袖中的手缓缓握紧。直到今日他见到那方龙凤玉佩的时候，才知道他这一生最爱的是韩烨，可最富的却是用一辈子守在他身边，临到死了都没有开过一句口的骆明熙。 那三年我以为你战死在北秦，日夜操劳政事麻痹自己，却没有察觉到他的身体早就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。要不是他这次突然昏倒，我就连他的心思也从来都不知道。 帝子元收了声，长长吐出一口气，眼底露出一抹脆弱。也只有在韩烨面前，他才会表露出自己真实的情绪。骆明熙是他最亲最重的兄长，若是因他早逝，他这辈子如何坦然嫁给韩烨，又怎么可能毫无愧疚地踩着骆家的牺牲位极天下。 子元，明熙向来性子隐忍，他不想让你知道他的身体状况，是怕你担心。 我知道，从小到大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。韩烨。 帝子元突然唤了韩烨一声，韩烨心底一紧，看向帝子元。 下个月我们的大婚不能如期举行。 尚书房内因为帝子元的这一句话一阵安静，守在书房外的吉利打了个哆嗦，不敢望向尚书房里韩烨的脸色。 哪怕韩燕明白弟子园的决定是因为骆明熙病重，但他心底仍旧生出了无法言喻的失望和遗憾。不是因为嫉妒骆明熙，而是足足17年，他等了17年，下个月他终于可以让弟子园成为他的皇后，为两家十数年的纠葛画下最完美的一笔。可这一切却要在毕生心愿即将达成时又戛然而止。可那是骆明熙，一个为了弟子园、为了帝家更甚于他的人，他无法抹杀，也不能抹杀那个人为弟子园所做的一切。 你与明熙自幼一起长大，情谊深厚，延迟婚事也是应当。子渊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宫里的千年人参只能保他一个月的命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子渊既然提出延迟婚事，就自然不会留在京中陪骆明熙耗尽最后一个月的时间和希望。 入宫之前，我已经让人给我府上传信，让帝家暗卫把明熙病危的消息传给了姑祖母。明日等我处理好我府上的事，就带明熙去泰山见师父，希望姑祖母和师父能有办法救他。 天下大宗师只剩下泰山国寺的净玄大师和帝圣天两人，若是北秦的净善国师还活着，骆明熙或许活下来的机会会更大。可惜净善当初为了北秦，用自己的命换了韩烨一条命，三国圣手自此陨落。 净善国师有个弟子叫林昭，他虽然医术不及其师，但却继承了净善的救人秘法。他曾在北秦照料我3年，秉性醇厚，不会顾虑明熙大秦相爷的身份。但北秦归顺后，他便云游天下去了。我立刻让人去寻他，让他入泰山为明熙诊治。 嗯，金岩马上就从西北回来了，有他在，北秦皇室和军队安置的事你也可以省些心。 朝堂的事你就不必担心了，有魏相和武皇帝帮我，出不了事。明日我便颁下圣旨，言北秦刚刚归顺，政治多事之秋，你受天之命巡视西北，婚事一应延迟。 好。 弟子园点头。他是韩烨昭告天下的后宫之主，骆明熙是大晋国相，哪怕两人并无私情，也不能让朝臣和百姓知道他推迟国婚远离京城是为了给骆明熙治病。弟子园虽心怀坦荡，可亦要顾及皇族和韩烨的颜面。弟子园起身朝尚书房外走去。 我回府上准备，明日便启程去泰山。 子渊， 他行到门边时，韩烨的声音响起，弟子园顿住脚步，却没有回头。 你何时会回来？ 由始至终，弟子园都没有对韩烨许下回来的承诺，因为尽管他们做了所有安排和努力，两人却明白有一件事是他们不知道能不能做到的，那就是保住骆明熙的性命。吉利早就把骆府那个侍女的话传回了宫，韩烨一直明白骆明熙对弟子园不是兄长之情，但骆明熙君子人风，从不越雷池一步，就连韩烨对他所做的一切都心生敬意和感激，更遑论和他一起长大的弟子园。他们在晋南相依为命走过的10年岁月，亦是韩烨永远抹不去的存在。 骆明熙若活着，子园尚有归期，可骆明熙若是死了，在知道了骆明熙对他付出的一切和心意后，子园还会回帝都嫁给我做韩家的皇后吗？他不会。我们这一生也是如此艰难，到最后还是胜不了天意吗？ 韩烨，我从来不信天命。 他望向帝都的天空，春雨渐息，朗朗晴日，彩虹当空。 曾经不信，将来也不信。 他说完走出了尚书房， 却由始至终都没有回头。弟子园的身影在寒夜眼中远去，伴着这座古老而空寂的皇宫里响起的钟声一点点消失，直至再也不见。第二日，天尚未破晓，韩叶立在城墙上，沉默地看着那辆没有任何标志的黑色马车，载着弟子园和昏迷的洛明熙消失在晨曦第一抹阳光里。也是奇怪，弟子园离开京城的这一日，连绵了数月的春雨终于停了。 看来福陵山的春寿子园是参加不了了。 寒夜略带遗憾的声音响起，一旁的吉利露出疑惑的神色，想了想突然回过神来感慨道， 是啊，又到了福陵山春寿的时候了。奴才还记得摄政王入京的第一年，被韶华公主激得在春寿上大显身手，一箭三雕献给了殿下您呢。那疯子满京城的世家儿郎可没有一个比得上的。 寒夜眼底拂过一抹追忆，他望着已经空空荡荡的官道，目光悠长，再未多言。第二日，摄政王弟子园代天巡视西北的诏书颁下，待朝臣们回过神时，京城早没了摄政王的影儿。弟子园向来行事出人意料，朝臣们早已习惯，只是巡视西北没个半年回不来，下个月都要国婚了，摄政王能赶上？有疑问的朝臣们心里头琢磨了一下，看了看御座上神色难辨的宣王殿下，没敢肥着胆子问出来。洛明熙昏昏沉沉了数日，这日夜里终于在泰山下的淮安城里清醒了过来。心语一脸惊喜，急忙禀告了隔壁马车里翻阅医书的弟子园。一行人本来是准备直接上山的，听见洛明熙醒了，弟子园摆摆手让车队停了下来。马车内的洛明熙睁开眼，手碰到腰间系着的玉佩，他凝眼一看，本有些模糊的意识顿时清醒了过来。 心雨不敢给我系上这枚玉佩，子远知道了。 那个本来要被他带到地底的秘密突然被人知晓，陆明熙心底也不知是惊慌还是解脱，怔怔地望着腰上的玉佩发呆。弟子远一把掀开木帘，看着发呆的洛明熙挑了挑眉。 醒了啊，醒了就好，让心雨服侍你换身衣服，咱们下去逛逛。 说完，弟子园又干脆利落地退了出去。洛明熙被他这么一打岔，也不发呆也不伤怀了，笑着摇了摇头。 看来无论什么时候，帝家的这位摄政王都是一样大大咧咧的性子。淮安城， 洛明熙掀开车帘，看着马车外的街道，他一觉睡醒竟然已经从京城的相府到了泰山脚下。 多人有声剧帝皇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